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目前2019国考还有200余个职位无人报考，余量低于往年职位数，说明考生在报考选职位时并未严重扎堆。据悉，我国在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推出后，或将把增值税税率从3档减并至2档，同时下调税率以及降低社保费率等。据报道，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将于2019年年底生效。该条约要最终生效，需得到50个国家的批准，目前已吸引到19个国家。斯里兰卡总统近日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体议员加入新政府，以带领国家走出政治危机。据了解到，北京市乃至全国正在积极打造猝重一小时急救圈，北京脑猝重急救地图已覆盖68家医院。时光博物馆日前在三里屯开馆，该创意体验馆用5大主题展馆、9项创意互动深度解构40年来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变迁。根据业内统计，本月迄今北美电影票房总值达到7.85亿美元，创下历史来10月份最佳票房成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度，最高气温15度，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5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在1到15度，大兴在0到15度，海淀在2到15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蟹岛度假村沟崖在1到15度，红螺寺在0到14度。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发呆可以让身体解毒。听到这里呢，不少听友会诧异，什么发呆还能解毒？正是这样，让自己每天拥有无所事事的几分钟是一件比想象中困难的事情。不妨你挑一个时间，什么都别想，享受什么都不做的状态，把两眼的焦点分散，试着让左眼向左看，右眼向右看，避免聚焦，避免凝神。如此发呆呢，让身体进入一个解毒状态，安静下来，也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短暂的丢弃身体，从而快速解毒。时间不再长短，丢掉自己的刹那间就是高效解毒。盼了很久的好消息终于出来了，北京市60到64岁老年人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终于发放了。11月1号到11月15号，快快行动起来，到居住地所在社区领卡吧。已提交采集信息的老年人可在11月1号到11月15号期间到社区领卡。通过民政局官网提交信息的老年人可到填报的居住地所在社区领卡。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承载了政府关于老年人所有政策，可免费刷卡乘公交、逛公园，养老助残、高龄补贴等也将入卡。同时老年人甚至家人持卡购物消费均可享受社会企业给予的价格折扣和优惠。这么好的消息，快分享给身边的老人吧，让他们第一时间享受福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想西边走，我就不会往东。